了的事情。他们介绍是真统的红色教育，你莫拜惹他们。于是他们教育我们说，社会主义啊。交友来安慰下岗在家的我的父母，来掩盖我对未来的一切期头，并树立崇高理想，因为我也想现代社会主义好。我们大家应该相信这样社会，相信这样能给我们的那些幸福，因为社会主义好。他说社会都是我们的，他们只是暂时给我保管着。他说未来都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被安排到了80岁。他说困难都是暂时的，而且他的钱全部都要给我。他说未来都是光明的，但这光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相信谁？我相信谁？我操！我相信谁？我操你！我相信谁？我操！带我让我儿子来生三个。说了一句话，我操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